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棣利用偷袭中使的妙计，迫使耿炳文出兵。耿炳文一面应付朱棣的主力部队，一面命驸马都尉李坚渡河支援。然而这一回耿炳文失算了。在朱棣主力与耿炳文本阵杀得如火如荼之际，在他们后方七八里开外，朱能与张辅正统领着永清左右二卫，向着刚刚渡河立足未稳的南军右副总兵李坚发起了凌厉的攻势。永清左右二卫重归燕王帐下之后，先是在莫州整编，后又尾随着燕军主力一路跟进，驻扎在了无极东北近百里外的齐州乡间。保定失守之后，南军少奇侦察范围大大缩小，加之朱棣一开始就有意隐瞒实力，命二位的兵马专挑荒野前行驻扎，如此竟逃过了南军的侦察，成了一支骑兵。昨天商定袭击中使之后，朱棣便派人飞奔齐州，命令临时统领二位的朱能、张辅星夜驰援无极。今天清晨，二位的兵马终于赶到，并在城西的一片密林中隐蔽了下来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等到滹沱河南岸的南军过河，再半渡击之。当李坚的右副将大旗在北岸竖起后，过了半晌，东北方向便传来了隆隆的马蹄之声。朱能麾下的永清二卫有7000人，外加朱棣配给他的1000燕山铁骑，总兵力8000。永清二卫虽比不上燕山三护卫和燕山三卫所，但也是大明北军的精锐。而反观南军，精锐全在耿炳文本阵，李坚部竟是南方士卒和河南屯田军，战力勉勉强强。最要命的是，此时南军正在渡河，踏上滹沱河北岸的兵力不过1万出头，而且都拥挤在一起，根本来不及布阵。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渡船载着后继兵马，闹闹哄哄地向北岸靠拢。冲在燕军最前面的是张辅，紧随他身后的是1000燕山铁骑，以及从永清二卫中甄选出来的1500名轻骑。朱能则率领着5000余部族快速跟进。眼见前方的南军乱作一团，张辅便知此战必胜，2500名骑兵就如同2500个催命阎罗，给南军带来了致命的冲击。 快快快，快速结阵！眼见着燕军越逼越近，李坚心中大骇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咆哮着，力图将全军将士组织起来，但终究还是来不及了。十余里的路程对于燕山铁骑来说不过转瞬之间。就在南军惊呼着向李坚靠拢的时候，燕军铁骑犹如风卷残云一般，对着惊恐的南军士卒展开了凌厉的攻势。而没有阵势的依持，南军部族在驰骋纵横的燕军骑兵面前毫无抵抗力。很快在一片惨叫声中，南军松散的阵势被轻而易举的击溃。随后朱能赶了过来，将已经被打散的南军一块一块的蚕食。李坚焦急万分，可被燕军分割之后，他已经丧失了对全军的控制，只能眼瞅着南军一块一块的消亡。两个时辰过去后，战场上的南军几乎消耗殆尽，只剩下李坚本阵还在苦苦支撑。哎呀，这个李驸马倒是个坚毅之人呐。遥遥地听着李坚呼喊，朱能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。此刻其他的残敌已经全部肃清，本还在渡河的南军见势不妙，也不顾李坚令其催促，纷纷折返回去。滹沱河北岸的战场上，燕军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嘿，看他还能硬到几时。一旁朱能的副将张玉的儿子张辅冷冷地答道，在他身后2000多骑兵已经集结完毕，只待朱能一声令下，他便要飞驰而出，将这股顽敌消灭殆尽。朱能一笑，也不再说话，只将手中的宝剑向前一挥。张辅会意，举剑高呼道，破阵杀敌，杀了李坚。燕军将士也跟着齐声高呼，破阵杀敌，杀了李坚。随即张辅一家马腹2000多骑士是奔腾而出，排山倒海般向李坚杀去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真定城外，耿炳文已是心急如焚，战事已经持续了将近2个时辰，可燕军仍然没有退兵的迹象。耿瑞与朱棣交手几次，但就是拿这位燕树人是毫无办法，连城头观战的鲍昭都忍耐不住，又从真定城中抽了10000步卒过来参战，可仍然是不能改变这僵持的局面。还待在南岸的李坚余部早已来报，说北岸南军大部溃散，右副将李坚被围，可耿炳文却再也调不出援兵来了。李村渡口的北岸已被燕军封锁，南岸将士强渡必然损失惨重，何况这帮人眼见着近万人被燕军割韭菜般的除尽，已是吓破了胆。真定倒还有20000人，可里面近半是老弱，而此时出城，万一朱棣还有什么骑兵把真定也给袭击了，那这130000大军恐怕真得全葬送在这里了。可本阵也不能动，经过一番不要命的搏杀，在付出了几000条人命的代价之后，先前被动的局面已经被扳了回来，眼下自己的部队正和燕军处于僵持的关键时刻，自己是连一个兵也不能抽走。派不出援军，但李坚却不能不救。耿炳文心里清楚，自己本阵与朱棣主力的僵持不可能持久，只要哪一方获得援兵，便可能改变整个战场的局势。自己没有援军，而朱棣呢，还有朱能的8000骑兵，一旦这8000人击垮李坚，携得胜之势而来，这战场的局面顷刻间便会颠倒。思虑再三之后，耿炳文大声向旗官下达了命令， 传令3军全力进攻，命耿瑞精骑不惜代价缠住燕树人。 耿炳文知道朱棣绝不会跟自己死拼到底， 即便拿他手头的三万将士来换自己的全部13万大军，朱棣也是万万不会换的。朝廷没了13万兵，可以再调13万来，可朱棣要是没有了这3万兵，那他就不用再搞什么靖难了，直接自负进京便是。因此上，耿炳文相信，只要再让燕军死上大几千人，那就是把自己的脑袋摆在朱棣的面前，他恐怕也没心思来割了。现在他就是要以命搏命，用将士的鲜血来换时间。他已经不奢望能够击退燕军了，但只要能在李坚崩溃前逼得燕军主动退兵，那今日便没有输给燕军。反之，如果朱棣坚持到朱能赶到，那迎接南军的将又是一场大大的败仗。战鼓齐鸣，号声震天，在耿炳文的严令督促之下，南军将士鼓起最后一丝勇气，与燕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。朱棣此时心中也是叫苦不迭，从两军开战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，燕军毕竟人少，面对人数倍于自己的南军，长时间搏杀下来，虽然将士们仍然能战，但是马力早已经乏了。这2万多燕军大部分都是骑兵，在平原作战，骑兵自然是占尽了便宜，但眼下这优势已经是越来越不明显。尤其是燕山铁骑，因为装甲沉重，战马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沉重，一旦失去了速度的优势，那铁骑的威力也就降低了大半。面对结阵而战的南军，将蒙受巨大的损失。可是朱棣也不能退兵，这耿炳文已经是杀红了眼，一个劲儿地缠住燕军猛攻。朱棣手下已经有好些部署被南军缠住，此时要是下令退兵，南军必然士气大振，全力猛追。到时候好不容易抓住的战机化为乌有不说，若是耿炳文乘胜追击，自己不折上大几千的士卒，压根儿就别想出真定地面。事到如今，朱棣不由得有些后悔，早知道是现在这个局面，当初整编永清二卫的时候就应该多拨几千匹马过去。永清二卫本来就有大部分都是骑兵出身，只是耿炳文为了防备他们，生生地将他们派去守城，成了部卒。而雄县一战，燕军缴获了9000匹战马，若是将这些战马重新装备给永清二卫，眼下李坚恐怕早就被灭了。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李坚居然能够临危不乱，硬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结阵死战，把朱能这支骑兵牢牢牵制住。照这么打下去，只要再拖上1-2个时辰，到时候即便朱能杀败李坚赶来，自己最多也就是个惨胜的结局。以燕王与朝廷的悬殊实力对比而言，惨胜如败这4个字是绝对没错的。王爷，耿瑞那小子又上来了。刚从战团中杀出来歇了一炷香的功夫，亲军副统领火真便高声大呼。朱棣抬头一望，远方耿炳文中军处杀陈大洋，耿瑞带着帅府亲兵又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南军将士士气一振，又聚在一起向前进逼。狗崽子，朱高煦一声怒骂，提刀便要向前再冲。今天他跟着父亲朱棣已经和耿瑞交手了好几次，按理说耿炳文的这支亲军也算是南军最强悍的部众，但毕竟不能和朱棣的亲军相比。可耿瑞这小子却有着万夫之勇，在他的带领之下，耿炳文亲军与朱棣亲军几番厮杀，愣是没让燕王父子占到半点便宜。此时见到耿瑞又来了，朱高煦双眼冒火，恨不能立刻将这位还算得上是自己堂姐夫的驸马爷劈成两段。朱棣也飞身上马，他心中10000个不愿意和南军这样消耗下去，可形势逼得他无从选择。莫不是要败在这里了吗？一个念头划过朱棣的脑海， 让这位素来坚毅的燕王也是心中一惊。 王爷， 就在众人即将杀出之际，火针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。不过与刚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的语气十分激动。 您快往后边瞧啊，朱能将军他们来了。 朱棣闻言当即勒马回望，只见右后方远处已经逐渐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。很快黑点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黑点正中央的大旗也清晰起来。朱棣等人遥遥看着军旗上所绣正是一个硕大的朱字。 哇， 燕军亲军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，朱能他们终于到了，他们最终在最关键的时刻赶到了战场，他们击败了李坚，扫除了燕军的后顾之忧。朱棣也是激动万分，不过主帅的身份由不得他像朱高煦、火珍他们一样喜形于色。深吸了一口气，朱棣中气十足地大声叫道： 朱能已至，李坚伏诛，我军稳操胜券，众将士随本王上前击破南军，活捉耿炳文，拿下真定。 活捉耿炳文，拿下真定。 三千亲军齐声高呼。朱棣也不等与朱能会合，便率领亲军先向前方狠狠地扑了过去。这一下战局顿时被扭转，朱能不仅带来了一支生力军，让燕军将士增添了无限的勇气，也给南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。当看到右副将金光闪闪的头盔被燕军挑于枪尖之时，南军最后的心理防线也崩溃了。随之在燕军的狂攻下，南军不可避免地开始崩溃，先是士卒，继而将校，到最后连左副将宁忠都阻拦不住，也被溃逃的洪流裹挟着向真定城方向拼命奔去。耿炳文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此刻各部南军都开始溃退，就连他的中军也受到了冲击。好在耿锐及时撤回，才稍稍稳定住了局势，不过这也是暂时的。燕军就跟在溃退的南军后边追杀，好在耿锐及时撤回，才稍稍稳定住了局势，不过这也是暂时的。燕军就跟在溃退的南军后边追杀，南军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不停地夺路狂奔，向着真定城逃命。 副帅，事不可为矣，撤吧。 耿锐赶到了耿炳文面前，急匆匆地喊着。在他身后，燕军已经越逼越近，再过不了多久就要冲杀到中军阵前了。 撤！ 耿炳文瞅了瞅儿子，心里一片悲凉。此战一败，他耿炳文一世英名也就毁了，什么开国元勋，什么长兴侯，此刻全都成了笑柄。他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，到老了却遭逢到这么一场惨败，他不敢想象回京之后将遭到怎样的羞辱和责难。望着一脸茫然的父亲，耿锐焦急万分地又催促道： 父亲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，赶快回首真定要紧呐。 真定？ 耿炳文一个机灵终于回过神来。 不错，一定要保住真定， 眼下南军大败，各部溃不成军，若在这个当口让燕军趁机把真定给破了，那自己可真就百死莫赎了。打个败仗，死几万人，自己最惨的下场不过是被下狱问罪，若真定失守，那130,000大军必然全军覆没，到时候自己除了拔剑自刎，恐怕再没有其他的路可选了，就连家人也难免遭池鱼之殃。稳住心神，耿炳文终于开始布置撤退。在他的命令下，耿锐率领3000亲军回奔真定，将东门牢牢护住，掩护溃军回城。耿炳文则带领着尚未溃退的中军将士列阵徐退，阻滞燕军的攻势。 他到底是身经百战的老将，此时虽逢大败，但他临危不乱，成功地避免了兵败如山倒。燕军其实也是强弩之末，虽然仍然在追击，但图的不过是痛打落水狗而已。耿炳文稳住中军，一时倒让燕军没有办法。而在真定东门，耿锐的赶回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本来邱福已经率着一支精骑趁乱冲进了城内，眼看着就要破城，但因为朱棣主力被耿炳文拦住，邱福后继无援，又被耿锐纠缠，不得已只好退了出来。经过了一番争斗，南军在又付出上万条人命的代价之后，其余大部人马终于平安地退入了真定城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当天晚上，无极县城经过一日的奋战，燕军上下早已是人困马乏，不过因着大胜，大家的兴致依然十分高昂。大帐内，朱棣设下了酒宴，款待众位奋战归来的主要将领。等到酒过三巡，朱能与张辅对望一眼，拱手问道：请问王爷，此番得胜，所服将校是否一律诛杀，以震慑南军呢？朱棣一愣，这才想起来还有几十个南军将校等着自己处置。想了一想，朱棣问道：这些人不肯降？宁忠、刘穗等十来人愿降，现已另行看押，而顾城等数十人坚持不降。 哦，他们可有出言辱骂？ 有几个骂的，大多只是闷头不言。 好，闷头不言。 朱棣扭头一想，随即微微一笑说道： 哼，即使如此，不降就不降吧，传令下去，让他们饱餐一顿，养足精力，骂上一宿，明日一早全部放回真定城。 放？朱能和张辅有些意外，之前攻克怀来的时候，朱棣毫不手软地砍掉了数十名被俘将校的脑袋，眼下刚刚过去一个月，当再次面对不降的南军将校时，朱棣不但不杀他们，甚至都不押回北平，而是直接释放，这又是何道理呢？似乎看出了二将的疑惑，朱棣呵呵一笑道： 哈哈，世宏和文弼无需疑惑，其实在怀来杀俘、真定释俘这两番处置，本王都是有道理的。先前怀来宋忠所部的将校乃天子鹰犬，所以才被最先派来参与薛燕之事，本王对此等人物都手软的话，以后其他将领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反正打败了也没事，天下武将岂不个个争先，都来拿本王的身家换功名啊？这是其一。至于第二嘛，顾城等人都是从各省征调而来，既非皇上心腹，也非奸臣嫡系，他们伐燕不过是受朝廷之令，不得不为而已。他们之所以不降，也不过是畏惧朝廷势大，且昧于忠君漏见罢了。本王对此等人不杀，便可以给天下武官做个表率，让他们知道本王的好处，待到他们回去一宣扬，整个大明的武将都会知道，只要别铁了心的追随皇上跟本王作对，那本王也不会将他们往死里逼。到时候两军相见，他们便会多存一番计较，如此我燕军也就多了一份胜算。 搞清状况之后，朱能和张辅是恍然大悟，对于朱棣更加的心悦诚服。朱能一拱手说道： 啊，既然如此，末将这就去安排，索性也将他们松了绑，只多派人手在房外看着就是了。